咁今日请大家收听嘅咧就系一个叫做婆媳之间嘅故事，请各位收听。 好热啊！好嬲啊！ 咦，你唔系阿宏？唉，做咩啊？咁狼忙啊？你睇你跑到成身大汗，究竟咩事啊？宏， 水伯，我好激气啊！ 我知你好激气啊！唔紧要，唔紧要，嚟嚟嚟嚟嚟。坐低住讲啊！坐低坐低坐低，坐低坐坐低住讲啊！ 唔坐低，唔坐啦、啊！我走啦、欸！我要走啊！ 阿宏啊，坐低先，一阵子走啊！嗱，你讲俾我听，究竟因咩事咁激气啊？系咪有人虾你啊？你唔怕讲噶、啊？ 水伯，你唔好拉住我，家丑难言，唔好阻住我 啊！家丑啊！我明白啦，系唔系你屋企又煞气呢？ 咪系咯，总之一而难尽啦、 啊。唉，顺婶又同你老婆煞气，咁你都唔使咁激气噶，跑到气来气喘，为咩事啫、啊？ 为乜？我劝佢哋少句声。但是他们怎么都不睬我、 啊、 那我唯有走啦，我不回去的啦。 哎呀，家婆媳妇嗌下交霎下气好平常啫，一使乜搞到话不回家啫、啊、坐低坐低坐低讲啦、啊、 水伯你都知道啦，我父亲早死、 嗯、 一向都是母子相依为命。 啊是啊，我知道啊。唉，信婶啊，苦姑守节，你又听教听话，咁真系冇言子孝噶啦。 唉，不过自从旧年娶咗阿娇翻嚟， 嗯， 佢哋家婆新抱之间好唔和洽，动不动就嗌交、 嗯， 家嘈屋闭，唉，掹死我啦！ 哦，原来系咁系嘛，咁唔怪得啦，阿宏啊。 嗯， 今日佢哋又嗌交咩？系嘛？ 系咯，阿娇话要翻外家， 哦、 母亲又系要走，咁手背系肉，手掌又系肉，争得边个 啊？ 哦，不如我自己走啦。 你走？你走去边啊？ 水伯，天涯海角，四海为家，斩落得个逍遥自在。 咁啊？喂，阿宏啊，唔好讲咁多啦，啊！我同你听下嘢，包你心开意解嘅。 水伯，唔好讲笑啦。我而家咁烦，边度有心机听嘢啊？ 哦，唔系咁讲啊。嚟啊，听佛陀说法啊。 哦， 包你心开意解。 佛陀说法 系咯系咯。 咁啊， 你会心开意解噶？嚟嚟，跟我嚟，跟我嚟，跟我嚟。 水伯， 嗯。 我唔想， 哎呀，讲乜嘢啊？嚟啊嚟啊！佛陀呢就喺嗰边树荫下边嘅咋，嚟啊嚟啊嚟啊！ 各位善知识， 行快啲啦，行快啲啦！佛陀已经开始说法噶啦，行啦行啦，快啲啦快啲啦！阿宏啊，坐低坐低吓， 坐就坐啦。 世人嘅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这种情形就好像一个猛饮盐水的人永远没办法解渴，他越是得不到满足，他的欲望也都越来越强烈，所以人总是被烦恼和焦躁所环绕。人类的欲望是一个无底洞，冇办法填得满嘅，呢种求不得嘅痛苦，逼到人近乎疯狂。人类为咗欲望而争斗，欲望系烦恼之王， 各种烦恼都是皆由欲念而起的，除非停止欲望，咁内心至可以宽大而悦。 唉，真系讲得好啊！ 啊，呢位事主，如果你有问题，可以发问嘅。 我有啲心事想同你讲。 哦，你有心事系嘛？随便讲啦。 佛陀，我想跟你学道。可以吗？ 啊，咩咩话？阿宏，你想出家学道？唔得， 施主，你对阿宏出家学道似乎有啲意见噃？点解呢？ 佛陀啊，阿宏啊，仲有家女，上有老年母亲，下有后生嘅妻子。一家靠佢支撑 水伯啊，你唔好讲啦， 唔讲唔得嘅，我要讲啊。 两位事主无谓争论啊，出家学道系有原则嘅，唔可以咁随便嘅。阿宏，做人系有责任嘅。既然你仲有家庭负担，母亲妻子都需要你帮忙，你唔可以一走了之噶。 佛陀，我好痛苦，我唔想对住佢哋，我唔想对住个家，我唔想俾个家困死。 阿宏，你咁谂就错啦。 啊， 家庭系每个人自己嘅果报，果系由种因而嚟，你应该承担自己嘅因果，勇敢啲啦。 佛陀，我好唔开心，我母亲、我老婆成日都嘈交，家嘈屋闭，搞到我好心烦。 世间法就系咁样噶啦，生命好多苦恼，苦恼系需要化解，而唔系逃避。 哦，苦恼系需要化解，而唔系逃避。 系。因为化解苦恼等于因果消失，而逃避果报是会跟住嚟的。 这样佛陀，我怎么做好呢？ 你忍耐承担。不过有机会我希望能够跟他们谈一下。 佛陀，佛陀，阿宏， 水伯，你母亲。 阿宏啊，啱啱我就静静行咗去啦，啊，见到你母亲啊，佢话揾你啊，我咪带佢入嚟咯。 阿宏， 母亲， 你唔好走啊，你翻去翻个几啦。 母亲，母亲， 哎呀，你两仔乸都咁伤心，冇用噶嗱。看看佛陀有什麼指示啦。 佛陀， 佛陀， 佛陀， 佛陀， 女施主，你有什麼想說不怕說？ 佛陀，我都不知道怎麼辦，不知道怎麼做才好了。 女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結，你明白這個道理嗎？ 佛陀，我明白。不过我都觉得好奇怪，我只是得一粒仔一个心宝啫，我好锡个仔噶，但是点解我会讨厌个心宝，硬系同佢诸多拗叫嘅呢？ 人嘅烦恼系好复杂嘅，而讨厌憎恨系烦恼嘅一种，一定要化解佢啊！ 佛陀。我都想化解的了，唉，成日就督眼督鼻，我好烦的。 咁或者你哋暂时隔开一下啦。 啊，系咯系咯，咁横掂啊，叫都话翻外家咯，咪由佢翻去一头半个月行开一下咯。 水伯唔得嘅， 啊， 都系我行开一下好啲。 我点解啊？有。后生行开 好过你老人家噶嘛。 水伯，你有所不知噶啦，阿娇而家有咗心计，实在系唔适宜出门嘅。佢外家好远噶， 咁又系啊，要搭船去噶。 不如咁啦，冇法啦，挨杀成咁，佢系粗身大细，唯有我行开下系啦。 母亲，你去边啊？ 你家姐成日都希望我去住下，我咪去佢嗰处住三两个月咯。过咗三两个月，等阿娇苏咗细佬哥啦，咁嗰阵我翻嚟就啱啦。 顺婶，你啊讲得啱啊，你做老人家嘅肯让下步，咁咪最好不过啦。 咁我都要为未来嘅孙着想嘅。 咁啊系， 嗌交不和就一件事。不过我都唔想阿娇喺驮住细佬哥嘅时候激亲。如果伤咗胎气又好麻烦噶， 母亲真系委屈你。 几位事主，世间最伟大嘅爱就系慈悲，慈悲包括容忍、宽恕、牺牲同埋祝福。女事主，你老人家肯忍让，咁真系好啦。 佛陀。都是咁啦。 宏啊，你翻嚟屋企，一路劝下你老婆，叫佢唔好太过刁蛮啦，第日阿顺婶翻嚟，大家相处和和至好啊。 水伯，我会噶啦。 我哋大家翻去先，唔好阻住佛陀休息啦。 仔喊得咁凄凉做咩呀？ 四姑你嚟咗呀？ 是呀。 乜咁错当呀？你坐啦。 是呀，得啦得啦。大家隔离轮舍，使乜客气呀？是啦，娇嫂啊，我煲咗啲汤，顺便拎碗嚟俾你饮啊。 四姑你真係有心嘅啫，留返俾你自己饮啦嘛。 你唔好客气啦，我煲咗好多啊。你嚟趁熱飲咗佢啦。 等我自己嚟得㗎啦。真係唔該晒你啊，四姑。 唔該呀。 等我试下你啲手勢先。 好啦好啦。 四姑啊，你啲汤好好味啊。你真係好手勢嘅啫。 哎呀，煲汤就无他嘅。落足材料夠火爐，咁就煲得靚㗎啦。係呢，宏哥呢，乜唔見佢啊？ 唉，唔好讲佢啦。佢出咗街。 出咗街去边啊？ 出咗铺头咯。 佢出铺头做咩啊？ 咪接佢阿妈咯。奶奶今日翻嚟啊。 原来系顺婶翻嚟呀。咁啊系啦。过几日系仔满月咯噃，唔怪得啦。 怕系啩？唔知道。 哎呀，咁做阿嫲嘅咧，翻嚟睇下都好应该嘅。只不过咁啊，娇嫂，屋企多个人啊，你就要忍下啦。 忍，我梗系忍啦。只不过咯，好丑有人知啊。 咦，外边好似有声咁噃。唔知系咪阿顺婶佢哋翻嚟咧？ 点会咁快翻嚟啊？如果系佢哋两仔乸翻嚟啊，仲有唔加嘈屋闭嘈生晒咩？你都知道我老公把声噶啦。 咁又系，哎呀，娇嫂，你无谓激气啦，忍下啦。 唉，四姑，讲开又讲啊，其实边个想激气嘅啫？个个人都想和气噶啦。嗱，好似我咁。我自细就娇生惯养噶啦，我父母啊几惊我受男家气啊，所以拣嚟拣去， 媒人婆先同我拣到呢家人。 哦，就系阿宏哥咯噃，原来媒人婆拣嘅， 咪就系佢咯。我就系贪呢家人，只系得阿宏一个仔，咁我嫁咗翻嚟就唔使受嗰啲姑叔婶母嘅嫌弃啦嘛。 啊，咁你父母都几识谂喎，佢哋咁仲啱啊。 梗系啦，如果唔系贪阿宏咩好、啊？我大哥咧就喺衙门嗰度走趯嘅，我父亲有唔少嘅身家，四姑你话系咪啦？ 哎呀，咁啊梗系啦，你外家话晒都有财有势，你肯嫁俾佢啊，佢系真系好彩咯。 不过我啊有啲唔妥啫。 哦，又有啲咩唔妥啊？ 咪就系我个家婆你哋嘅信审咯。 哦，你个家婆啊？是这样的啦，老人家是啰嗦啲的啦，吵过咪算咯。 你不知道的啦，四姑有他在这里就家嘈屋闭，冇阵安乐的。 嗯， 咧他一去了他的女儿那里，我们就一天都光晒了，那些衰气啊煤气啊全部都散晒。 哦， 所以连添丁的喜事都来了。 哎呀，叫嫂啊，你呢番说话真系得意嘅啦！ 我要做咩事啊？ 母亲，你跌倒啊！阿娇，阿娇啊，快啲出嚟啊！母亲跌倒啊！ 哎呀，原来翻咗嚟啊！弊啦弊啦，唔知有冇听到添噶？ 难鬼你佢！ 常婶，做咩啊？做咩啊？跌倒啊！阿华啊，扶起身啦，扶起身去，冇事嘅，冇事嘅。 阿顺婶翻咗嚟啦！哎呀，快啲扶佢入去唞下啦！ 母亲啊，好声。母亲啊，做乜你行翻出去门口啊？ 我番姐 啊， 我唔入去。 你点解行番姐啊？母亲，呢度系屋企嚟啊，你仲去边度啊？ 啊，系咯，顺婶啊，你啊搭咗一日一夜船，然之后翻到嚟，梗系好辛苦噶啦，翻入屋唞下先啦，啊！ 我唔入屋咯。我仲入去做乜嘢啊？原来我有衰气煤气，我借咗屋企先有喜气喎。我仲翻嚟做乜嘢？翻嚟做乜嘢？ 边个讲噶？唔好听埋啲闲言闲语啊！ 水伯，真系奇怪，母亲行先几步啫嘛，头先佢仲好开心噶。 系啊。嗱，我同阿宏就去接船，行李食物几箩，我哋两个人担。咁行行下，条绳就断咗，阿宏就帮我绑翻好佢，顺婶就行先，系咁啫。 弊咯，顺婶听到啲罩忌说话。 四姑，咩罩忌说话？ 啊？唔知噃，我唔知啊。我家有啲事，我要翻去啦，系咁先啦、啊、 我扯啦，我扯啦，我走。 母亲， 我走啦。 母亲， 阿嫂啊，咁究竟你知唔知系咩事啊？知唔知啊？ 讲起上嚟，都系我唔好嘅，我衰，我一时口多多，讲埋晒啲无聊嘅说话，俾奶奶听到，激嬲咗佢咯。 哦，日日都系你。而家唯有去追佢啦！ 喂喂喂，四姑啊，四姑啊，唔好行住啊！ 又做咩啊，水伯？ 嚟翻嚟翻嚟翻嚟！诶，咁我哋就去追阿顺婶，睇情形呢，要费好多唇舌噶。诶，你都嚟帮下手啦，帮手轮流凑阿仔啊！ 哎呀，乜咁鬼烦噶？ 哎呀，四姑，人哋家事你理咁多做乜嘢啊？你人行事冇功劳噶， 哎呀，去咪去咯，咁多做咩噃？ 你唔好跟住嚟啊！你唔好跟住嚟啊！我点都唔翻去噶， 母亲， 点都唔翻去噶， 母亲啊， 你翻屋企啦，奶奶， 哎呀， 跟住嚟， 系咯，阿顺婶啊，阿娇后生唔识世界，你咪原谅佢咯。 我要见佛陀，多谢佢教我行开下嘅。唉，知唔知真系有麻烦？你哋唔好跟住我啦，你哋唔好跟住我，我要见佛陀。 母亲啊， 奶奶， 水伯， 吓， 咁点算？你叫我点做？水伯，佛陀行紧嚟啊！佢同母亲倾紧偈 啊！哦，系喎，阿宏啊，你母亲好激动噃，佛陀讲咗好多说话，似乎都劝佢唔掂噃。 哎呀，咁不如行埋去听下啦。 都好，行埋去听下，睇下佛陀点样劝佢。 施主，我听完你嘅说话，知道你嘅遭遇，我好同情你。不过你最好能够再容忍下啦。 佛陀，我都好容忍噶啦，我已经避开佢噶啦，但系仲俾人冤枉，唔通世界上冇正义嘅？我唔忿气，我唔忿气，我好激气啊，我好激气啊！ 施主，你可唔可以宽恕你嘅媳妇？ 唔可以，唔可以，因为佢冤枉我，佢话我有衰气，有煤气，我点都唔原谅佢噶啦！ 施主，宽恕系美德，是善种子，如果你能够原谅你的媳妇，那无形中将善种子撒布在你的心田，好有功德的。 我不要功德，我不要功德，我愤恨，我愤恨，我要报仇，我要报仇。 报仇是最丑恶的行动，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只不过为了一时意气，何必这样做呢？ 佛陀，我唔愤气，我要报仇，我要报仇，我的心好忧郁，我就嚟发癫噶，发癫啦！ 冇错，愤恨、忧郁、激动，都是不良的情绪。如果长久在内心郁结，积积埋埋，日子耐咗，真系可能会发癫噶。 佛陀，我可能会发癫。 是啊，不良的情绪已经是不正常，再严重啲，咪会发癫咯。 佛陀，如果我发癫，我会怎样啊？ 一个人发咗癫，意根错乱，行动失常，会做出啲危险又恐怖的事的。 佛陀，是什么危险而恐怖的事啊？ 好像现在这样，你这么憎个媳妇，如果你发了癫，你会杀害他，甚至杀害他的仔的。 他的仔？ 嗯。 他的仔，即是我的孙。哎呀，咁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佛陀，唔好咁样噶，唔好咁样啊！ 施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佛陀，但系我好痛苦噶。 只要你放下内心嘅执着，心无挂碍，咁你就会断除痛苦噶啦， 佛陀，救下我母亲，佛陀， 佛陀，咁点算好啊？ 慎莫重恩，更加慎莫重恶恩。施主，你哋大家都有不时之处，要大大忏悔啊！ 系，佛陀，我知道我自己太过刁蛮，不过。我以后我会改的了，我会好好地对待奶奶。 施主，你媳妇已经知错，她肯改过，以后好好地对待你了，那你应该接纳了。所谓得些好意须回首，无谓太执着了。慈悲的爱是包含容忍、宽恕、牺牲同埋祝福嘅，你仲记得吗？ 记得。 既然你记得牺牲，又识得祝福，咁你无谓激气啦。 哦。 太多刺激系冇益噶。 嗯。 佛陀，我醒悟啦。 哎呀，咁啊真系好啦，真系好啦，一天都光晒咯。 哎呀，咁都冇咁坚，奶奶， 母亲， 我哋翻去啦， 我哋翻去， 行啦行啦行啦。